刑满出狱之后，未知何去何从，前路茫茫。我哋希望为在囚及更生人士送上正能量，除咗会邀请过来人分享经验之外，仲会带嚟最新社会服务嘅资讯，为你加添重新出发嘅动力。 更生路上从来唔会得你一个，仲有我哋撑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善道会联合制作托数。 以我所知咧，两年几之前咧，原本用紧北九嗰个 building 嗰间设计学校咧，佢哋就唔做啦。依、這个 building 咧系二级历史文物，香港政府咧就想揾人活化呢个建筑物。咁善道会咧趁住呢个机会啦，申请听闻啦吓，大约30个团体咧系争去活化呢一个建筑物嘅。咁善道会咧就好好彩啦，咁咧就获得呢、這个香港政府批出建筑物嘅营运权咯。啱啱举行咗就系喺同一个法庭就播呢个《毒舌大状》嗰套戏俾大家睇啊！ 哇，好正哦！ 系啊，当时咧就有啊吴导演啊，嗰、那个法律顾问啊，仲有啊靓仔医生啊，阿陈球啊，嗰、那个个衰人。我细个成日睇佢做啲衰人戏嗰个咧， 真系好乞人憎个可啊！ 想打佢， 系咪真系可以睇完之后有问题举手问嘅咧？李官， 我哋有个 sharing 嘅 session 嘅，导演喺度嘅时候咧，咁啊导演讲佢拍戏嗰啲难处啦，咁啊我同另外一位大律师咧就负责 sharing 咧，就好多人问问题啦。善道会又有呢座大厦嘅营运权咯。咁我哋不如就带啲人行下呢座大厦以前历史遗留下嚟嘅途径啦。咁啊决定咧就有导赏团呢个节目。那个导赏团咧系由嗰啲被告人咧喺囚车嗰度落车开始嘅，喺北九龙个地牢嗰度嘅。咁啊佢一落车之后咧，嗰栋闸咧就会闩埋噶啦。呢、這个就系不归路嚟嘅。咁一直行入去咧，佢就会入去嗰个羁留室嗰度啦。羁留室咧就系一条条铁枝啦，喺嗰度佢暂时羁留住，等嗌名啦。咁行嗰条楼梯咧，我谂咧做被告咧会好紧张啊。善道会其实有另外一个大嘅 project 咧，就系喺筲箕湾嗰度咧有个叫箕寓啊，即系筲箕嘅箕啦，寓即系寓所嘅寓啦，就系、是、一啲精神病康复者同埋一啲不在家嘅青年啦、少年啦，佢哋需要一啲地方住嘅。咁我哋咧喺嗰度起咗一个宿舍之类嘅建筑物，希望咧精神病康复者同佢哋一齐。好似喺一个小社会嗰度咧共融先，咁咧等佢哋融入社区咧系容易啲，即系喺度住嘅青年人咧，我哋其实系鼓励佢进修啊，揾嘢做啊，或者服务下啲精神病康复者啊，咁等大家咧有一个社会共融嘅概念。咁我哋希望呢个计划咧喺两年到实行啦， 即系2025年左右， 两年到实行啦吓。咁、如果冇马会呢个咁慷慨嘅大水喉咧，呢啲 project 咧好难， 又未必可以开展得到。 唔该晒，今次嘅呢位被访嘉宾啊，就有李汉良律师，法官嘅吓，系啦，多谢晒李法官。 咁啊，听到更加多嘅 talk show 嘅内容咧，记住留意星期日啊6点新闻后嘅《万千宠爱》啦。好，星期三晚啊，8:16啊，美国嗰边几点啊？而家 系咪我啊？ 又嚟。 系咪？ 佢头先已经，佢头先已经玩咗一次噶啦。 开始啦，系咪？开始。 系啊，你讲啊，你讲啊，阿林婆婆。 生菜，生菜，菜心油蜜菜，西兰花豆苗。 你继续。 你啲反应好啊， 你你继续讲啊，啱啊，你继续啊，仲有时间、啊。 喂，呢段片咧，十几秒嘅片咧，三环市呢边都热烈讨论。 哦，系咪啊？ 是啊是啊，添乐啊，添乐而家红咗啊， 好红咗啊呢单嘢， 红 咗， 红咗， 唉，我哋应该都整翻一单，搵个听众扮一扮啊，讲下提子啊，诸如此类嗰啲啦。 唔系 啊，我哋、啊、我哋寻晚阿、啊、重哥都红咗啊， 因为阿、啊、重哥红咗啊， 阿、 啊啊、 重哥，你知唔知我哋啲回应？ 再煮嘛。 系 啊，啲回应咧，啲回应好劲抽啊！ 系啊，话聪哥啊， 系啊，系全晚最精彩嘅亮点啊，系啊，几劲抽！ 我唔 comment 啦，哎呀，好啦，阿老何， 有一集咧，我琴日有一集咧，其实我有听 live 嘅，我有冲动即时打入嚟嘅， 寻晚啊。 但係會唔會破壞個規矩？係啊，我因為聽住嘅時候，即係分別，譬如阿隊長講話，嗰、那個子彈仔，究竟啊嗰套架撐啊，即係音響係播劇 set 啦、CD 定係咩噶嘛？咁我有好多好多答案都想回應。 哦，係咪啊？ 咁就驚破壞規矩，咁我想， 我冇啊，冇所謂嘅。 但你如果你唔即刻打電話嚟回應，你都即刻帶俾琴日係咪聽得好辛苦啊？ 好猛緊啊！ 係啊，唔係佢作為一個專家， 係 啊，同埋聽到阿聰哥話載住。 系啦 嘅时候咧，哇！我几激动啊个心。 你当年系咪有几个喺后边啊？叠罗汉咁样 啊？我首先讲，我觉得阿松哥太年轻啦，松哥。 吓，松哥年轻啊，仲 梗系唔系阿叔辈啦，阿松哥。 哦，唔系啊，唔系嗱，你讲开又讲，因为咧喺一二三咧，阿松哥曾经表达过一啲唏嘘啊。 系。 嘅間取嘅，就因為咧，佢話佢而家咧，佢喺街度有陣時可能真係遇上有啲人咧，真係會叫佢做阿叔啊，即係佢有真係有少少。 阿叔哥，你並不孤獨，我都有。 係係會叫佢做阿叔啊，即係你突然間覺得，唉，即係時間過得真係快啊，咁樣嗰啲。 阿老何，阿何生，你身為，不如講一講你同呢個單車或者子彈仔嘅呢個回憶先啦。 好啊，讲单车先啦，子弹仔啦。其实子弹仔咧，我都冇踩过嘅，不过涉猎过。涉猎过系啲咩咧？因为其实以前嘅子弹仔咧，有分别有几个地方出现啦。屋村 嘅冷巷添啊，先劲啊！ 屋村嘅冷巷啦，系啦，冇错。咁啊，跟住咧就系车房。 哦，车房 师傅咧，好多时啊，都有架子弹仔开门口嘅。 系。原因系咩咧？ 佢方便有啲，即係有啲酒店啦，有啲酒店位，譬如即係可能隔離兩條街咁樣，或者去 咪有個水電咁樣嚇，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哋會有部子彈仔喺度嘅。咁第三個地方我見到子彈仔出現係咩咧？送石油氣嘅地方 嚇 咩？送石油氣唔係大架啲嘅咩？因為你掛住啲 通常都係鳳凰噶嘛， 係啊掛住啲。 我見到阿姜圖都係揸嗰部噶嘛， 係有甜蜜嘅 Leon 都係揸嗰部噶嘛，係啊。 但大家諗深一層，大家咧可能係冇留意一下石油汽車啊，其實同子彈仔嘅結構係有啲似嘅。 係咩？ 係啊，嗱，石油汽車。 估唔到何生連單車嘅結構都咁熟悉啊！ 唔係，啲石油汽車咧，鳳凰啊，佢哋咧通常有少少所謂嘅改裝啦，就係前邊有一個架， 跟 住後邊有一個籃咁樣噶嘛。 係啊，方便載嘢嘛。 係方便載嘢嘛，而車嘅兩邊咧。是我嚟挂石油气嘅， 系 系、啊、车嘅两边系挂石油气噶， 咁、啊、而子弹仔即车嘅两边系咪挂喇叭咯？ 喂，冇错啦，子弹车两边系我嚟挂喇叭， 哦， 系嘛？ 又系， 我以为呢个位啱啊嘛，即系我唔可以拣嚟噶嘛，系咪？ 系，我琴日唔系我听到阿勤有两个反应都似啊， 咁我呢边感染咗噶啦，系啊，继续，系啊，凤凰， 我寻日唔系真系为咗针对你嘅，因为你唔喺度，所以唔使针对。 凤凰与子弹仔，跟住咧， 咁咧就会见到，即系送石油气嗰啲师傅咧，又系真系会几中意玩子弹车嘅， 哦， 系。系啦，咁而我見到嘅子彈車，其實咧佢哋咧都有一啲即係改裝，咁當然唔得啦，係嘛？法例上係唔可以改嘅單車噶嘛？ 法例上唔可以改單車嘅咩？ 單車唔得㗎，即係都係其實有啲例咧係同電單車係近嘅。 哦，係咩？ 係唔改得嘅，原來單車都。 呢個真係唔知喎， 係啊，唔可以流亂改，因為影響個安全性咧就麻煩啲。 咁樣，但係啲子彈車喺條街度咁，即係得定唔得咧？ 其實可以有權係問你㗎，係有問嘅。我見過係有啲交通警咧係截停嗰啲喺街上面飛馳嘅。 佢真係以為係子彈車 係 嘛？ 唔係，咁我覺得截停佢嘅原因應該就係佢太過風馳電掣，所以要截停啫係嘛？ 係。 喂，咁你對於拉電嗰單嘢可唔可以講？我都好想知喎，點樣拉電嘅咧？ 拉電佢都係水電嚟㗎， 真係水電。 水電，因為咧其實佢成套架撐咧。就是汽車音響嚟嘅， 係 車頭啊， 係 即係嗰啲車頭，即係隊長，你琴日問啊，究竟係用插咩咧？其實佢就將汽車音響嗰套嘢 嚇 成套嗱，即係譬如佢個手嚇對喇叭嗰啲咧，其實係你諗深一層啊， 嘅車嘅嘢嚟嘅， 成套係車嘅音響嚟嘅，不過只係放咗個子彈仔嗰度。 咁佢係咪真係用個車機嗰啲機先？ 车机嗰啲机 咁犀利， 即系队长当年喺三环市住嘅时候啊，因为惊啊，俾人咧爆玻璃咧，用成个 飞士 lift 啊嘛，系啊系啊， 系啦系啦，咪就系个机头咯。 哦，成哇真系唔知喎呢个， 但系嗰啲系批咩噶？ 批剧 set 嘅嗰个年代系嘛？ 系咯 ，CD 有 咩啊 ？CD 点批啊 ？CD 会。 唔係嗱，你應該咁講，其實佢跨咗年代噶嘛，即係我其實嗰陣時見到啲子彈仔咧，已經係有 CD 噶啦。 咁但係佢咁樣喐，佢唔會跳線嘅咩？ 有噶，你冇听咩？佢一路蹬遮陷阱，遮陷阱，遮陷阱，遮陷阱，天外异象咁样噶嘛？系啊， 呢个技术性嘅问题咧系可以问嘅，但我再重申一次，佢哋系一个汽车音响，而唔单止系嗰一架单子弹仔个设计啊， 系 佢哋嗰有个箱喺度噶嘛。 哦， 或者系车喺个单车个头嗰度咧，佢哋系稳固咗成个 CD 架噶嘛。 哦，哇，真系唔讲唔知呢样嘢， 扯唔正，扯唔 正，扯唔正，系 系啦系啦。喂，另外咧，其实子弹仔咧，头日你哋讲嘅时候咧，就关于点样锁车啊， 系 关于即系条链嘅问题啊， 系 条链嘅问题。但系点解会即系通常玩子弹仔嘅朋友咧？佢架車好少係放喺屋企嘅， 係 因為唔敢放喺屋企啊。咁通常咧都會喺呢一個公眾嘅地方咧，佢哋就揾條鐵鏈鎖住佢嘛。 係， 咁其實嗰啲鐵鏈都好講究嘅，你知唔知啊？ 係咪咧？ 嚇，係啊！嗰啲鐵鏈咧唔係普通嗰啲鐵鏈嚟㗎，嗰啲鐵鏈咧係有一個牌子叫做唔知咩金剛咁樣，類似金剛，係好勁嘅。 係勁喺邊度咧？ 唔係立鏈剪到啊！ 哦， 即係唔係立鏈剪到條鏈嘅？ 係 就係咧，其實嗰陣時我。玩電單車嘅時候咧，都買過啲鏈嘅，我仲買咗兩條添，連鎖，連鎖，哇！嗰兩條鏈啊，貴啦，千幾蚊一條鏈， 哇！ 係啊，可以揾咧嗰啲消防員啊，即係要做一啲 拯救啊， 拯救啊嗰啲咧，可以揾啲油壓剪啊， 係先剪得開， 得難嘅，先剪得難啊！嗰啲剪貴啊，嗰啲剪又貴，嗰啲鏈又貴啊。 咁你唔好剪條鏈，你剪個鎖咪得咯。 个锁都好难噶。 喂，但我有一个问题，成日都唔明白。你就算你攞个铁链绑住个车啫，咁你其实个车嘅一啲部件啊，你仍然可以拆 开。暴露喺空气当中。 即系你可以拆个辘，你唔使成部车拆出嚟噶嘛。咁你点样可以防止人哋去偷？譬如你头先讲个音响，或者佢有个喇叭喺个子弹仔度，你就算锁住部车，你都可以逗走佢噶嘛。咁点处理呢？ 哦，冇错啦。嗱，呢个问得好啊，呢位主持好啊，劲啊，呢位主持。好咁啊！佢哋有，其實佢哋鎖車都有好多技巧嘅， 包住佢啊嘛。 首先有個金剛鏈啦，佢另外咧，佢有一啲類似咧，係一個盒咁樣噶。 係， 其實佢吸住啲位嘅，即係吸住。譬如你阿圖咧隊長講緊嗰套音響，佢有個箱，佢哋做埋啲箱仔喺度嘅。 係， 咁個箱仔咧都落鎖噶，都照落鎖嘅。 係。 咁而家嗰啲零件點樣鎖法呢？其實嗰陣時我哋鎖電單車呢都有三把鎖啦，即係除咗嗰條鏈之外， 鎖住個轆， 鎖住個轆，我哋嗰啲叫碟鎖啊，碟鎖係我陣間鋪出嚟嘅嗰幅相，佢嗰碟鎖呢一鎖咗之後呢個轆都插唔到嘅，即係當然嗱，你去到最尾，如果你剪咗條鏈就成架車綁到啦。咁如果唔係呢，佢通常鎖啲嘢都幾花時間嘅。 哦，即係包種咁樣係咪？ 包種係呀，冇錯，每次返屋企啦同埋出車嘅時候呢都要嘥好多時間開鎖嘅。 哦， 係 呀。咁樣會唔會都係必然會有一塊呢綠色嗰啲帆布咁樣嘅嘢呢成塊咁樣冚住架車呢？ 係，有時會有㗎，有時會有㗎。 即係因為冇咁陽㗎嘛，你冚住你就係見到啲綠呢，咁唔係個人都特登拿起佢嚟睇㗎嘛。咁如果你話嗰件嗰架車係好巴閉嘅，咁就容易吸引到人去偷。 是的，而且真的不便宜，那個子彈仔。 喂，你在那邊有沒有想過整回毛的？ 子彈仔？ 是啊。 這邊不興的， 是吧？ 很累的，踩單車。 你以前有沒有踩過的？ 沒有、 啊、你都沒有啊？ 四個，敢踩。 那你部電單車後面有沒有企人在這裡的？ 電單車是吧？ 是啊。 電單車不企得。 啊，攬人，有沒有人攬住你啊？ 錯啊。 這 個轉頭說了。 电单车唔企得呢句好劲啊！ 我知，点解冇人揽住啫？ 试过嘅， 烈火快车。大家都不过是蚊子，面对世界万傻痴痴，情爱嘅嘢求其餐蛋治，梦想数翻晒最便宜，什么都体谈仲好啲，明星芝麻。 色将爆尖，树荫下吹风弹掉耳，幻想系装置睇报纸，什么什么都小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我屋企冇事，放松勾肚子，把千斤草化作全部薄果子，放轻苦恼事，大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苦到款尽当闲事。 陈大师，一阵间翻嚟，我哋继续有阿老何嘅 何大师， 何大师，四五羽毛球大师啊嘛，嘛 跟必啊，系跟必啊，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两名59岁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海关调查之后发现他们涉嫌处理折合大约2亿8千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海关在2019年9月拘捕两人。今日落案起诉他们共四项洗黑钱罪名，下个星期五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明爱医院有病房爆发鼻病毒肠病毒组群。该院早前公布儿童发展复康部一个病房有病童确诊感染鼻病毒肠病毒。那个病房再有两名15岁女病童自4月15号起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检测结果都对鼻病毒肠病毒呈阳性反应，两名病童现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医院已经根据既定指引严格执行飞沫及接触传播防护措施。 有關病甲已經暫停探訪安排。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一個中國原則是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和國際社會普遍共識，台獨沒有出路，任何無視世界潮流和國際大義，頑固堅持錯誤立場的舉動都注定失敗，奉勸危地馬拉總統賈馬特政府不要助紂為虐，為謀一己之私，違背國際大勢和危地馬拉人民的心聲。汪文斌是在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賈馬特宣布將會訪問台灣時作出有關回應。汪文斌又說，中國和182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事實證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大義、人心所向，亦都是大勢所趨。台灣民進黨當局拓展國際空間的圖謀已經道盡途窮，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把戲。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五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只需要探索属于我的跑道， 我希望有发挥的空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无论条路几难行，我都要一关过一关。这里是我家，我想令它变得更美好。 香港的未来就是在我们青年人手上。 青年发展蓝图，启发青年，燃亮未来。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 洪大为饰演的盛江村，在面对家庭问题的时候，总认为女方应该更多付出，而男人的重心要放在工作之上，还说事业不成功是男人的原罪。这位工作狂会怎样面对回归职场的太太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4月18日起晚上8:30，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为你送上甜甜的恋爱体验。 写出心里见，可否跟他说再见，不再共未来且太没意义。这三心两意，实在极值讨厌，何时可开展浪漫故事。幸福的火车徐徐到站，若不懂珍惜，男孩别太傲慢，再没勇气去招架。待你讲出埋藏心底说话。 自知推出自己作品的 Eka， 首支作品是关于暧昧中的一对，互相你追我逐，边享受边打心理战。填词 Yan To， 编曲监制 Claudia，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Eka 恋爱站。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好，晚上时间啦，呢、這个8:35几啦吓，咁我想问阿何亨啊， 系。 因为呢我见到呢有好多听众呢就即係基于我哋出呢一个子弹仔嘅呢个题呢，就大家呢都众说纷纭啦。咁有听众呢就提供咗好多唔同嘅名车队嘅名俾我哋听。咁呢寻日呢係啦，寻日呢就讲咗跃马呢，就原来係呢个长沙湾区嘅其中一支相当之出名嘅车队好比麦拿伦啦。咁但呢原来长沙湾呢有另外一支车队呢都可以话係叮当码头嘅。嗰队车队叫做红白蓝喎，啊即係有香港特色。 有见过。 有過 唔係紅白藍，佢唔單止個名咁簡單啊！佢哋咧其實個車身咧，其實佢哋車身嗰啲纖維咧，其實係同電單車係 差不多嘅。 系啊，我哋成日就系见到一个咧，系写住嗰包烟嗰个咧，即系好似系麦拿伦。 阿重哥赢过嗰个比赛嘛？ 系啊，麦拿伦车队即系有保老师嗰个年代噶嘛。 拉花，拉花， 系啊，系好靓噶，真系。 咁嗰啲所谓嘅纤维喺边揾噶？ 嗰纤维佢其实你冇有啲铺头都有噶，即系嗰啲纤维。 即系揾电单车嗰啲再整上去嘅。 即係其實佢係同電單車嗰個結構上係差不多噶嘛，你外形係差不多噶嘛。咁即係當然電單車嗰啲纖維咧就可能係硬少少，硬淨少少，冇咁重。咁佢哋嗰啲咧就差不多咁樣。咁咧其實個玩法都係一樣噶。佢哋咧會揾啲牆紙咧，我嚟即係界啲花出嚟咯。 啊，有嗰啲好靚嘅，係 啊， 好靚嘅， 好似即係原廠啤出嚟咁樣。 係啊， 係啊，嗰個紅白藍嗰對。嗰隊車隊咧，佢哋啲主色都係紅白藍嘅啲花。 哦，係啊，即係其實都好出名嘅喺長沙灣一帶。 出名。係 咩？喂，連阿何亨武揸個子彈仔，你都知喎。 有，因為其實佢哋咧嗰啲車隊啲名都真係同電單車差唔多嘛。我就唔記得咗係，即係譬如我有見過有一隊叫樂村啊。即係總之佢哋係用一個村嚟去組成一隊 車隊。即係樂華新村咁。 係啊，樂村唔知咩村咁，好多時都有嘅。 哦，有車隊咁。 犀利喎！ 車隊㗎。 但係嗰個年代有冇比賽咧？即係子彈仔嘅比賽有冇㗎？ 冇啊，可惜啊，其實，因為佢哋其實真係踩得幾快㗎，係，即係其實我真係可以比賽㗎，我覺得，即係如果啊，而家奧運啊有 BMX， 我覺得子彈仔啊， 係 應該要加入， 同埋佢哋應該係玩嗰啲捐窿捐罅嘅遊戲，即係唔係一條大直路， 係啦係啦， 佢唔係鬥，即係唔係重哥嗰啲。 系啦，好似系一啲 竞技比赛啊， 系啦，越野啊，爬山啊，嗰啲 即系德国嗰啲咧，嚟嗰啲又揽下条柱啊，跟住落去泥浆嗰度啊，再爬城网啊， 系啦， 即系嗰啲 friend， 即系跳奔驰针 嘅，系啦，冇错啦，即系成身泥咁样样，捧住碌木嗰啲咧，系佢应该系类似玩，佢应该斗住两罐石油气，系啊，玩两盒饭盒 越野，唔系，我觉得真系应该仿效系真系同电单车嗰啲比赛差唔多，即系速度同埋玩入弯啊。 系啦，即系可能系咧，唔系，可能系跑跑下，突然间去到一个泥地咁样，呢一劈劈啲泥劈晒出嚟，跟住咧上咗去个平地之后咧，跟住又要唔知点样过啲唔知乜嘢几嚿木啊咁嗰啲嘢咧，我觉得应该几好玩的。 我觉得应该系咁嘅，应该譬如举个例喺乐华村咧搞一场比赛，即系由烧腊档买咗个叉鸡饭开始，点样捐过中间嗰、那个游乐场啊， 裂 口啊，然后再上翻自己屋企嗰下揿钟。 TVB 台庆嘅游戏嚟喎，呢啲。 哦，喂，其实呢啲游戏咧，好多时咧，送披萨嗰啲师傅咪做紧咯。 吓， 其实一样噶嘛。有时咧，因为 佢哋拍低条片咁样摆上网， 啱啱喺嗰啲人入紧嘅入紧嗰个门口嗰阵咧，就摄条拉入去咁嗰啲咧。 并不是这样，而系咩咧？即系送披萨嗰班师傅啊，其实佢哋真系有一定嘅技巧。你谂下。佢帶幾個 pizza 出去，跟住放喺個電單車尾嗰度，跟住咧就由於趕單嘅關係啊，即係佢哋有時都飛遲下噶嘛，佢要飛遲到去送俾個客人嘅時候，一開個 pizza 啊， 冇穿冇爛， 啲菠蘿冇甩出嚟嘅， 啲芝士冇飛開， 係 啦，幾難啊嗱， 阿老何，咦，聽講話你當年都做過呢種嘢嘅，你係 pizza 店嘅經理嚟噶嘛，你係咪打開個盒執翻佢係咪？ 好間唔止一忙禮拜六日咧，有一兩張單啲客就打嚟噶啦，喂。搞唔掂喎，我咩事呢？嗰啲夏威夷飛曬出嚟喎，夏威夷有夏威夷餅底還餅底喎， 咁點？咁會點樣嘅呢？如果夏威夷飛曬出嚟， 梗係要做翻個俾人啦。 哦，要唔要攞翻個舊嘅換翻㗎？ 通常都会收返嘅。 喂咁但係喂唔得问多一句先。好啦你头先你头先讲嗰样嘢太吸引了就係、是、你点样可以确保你飞驰中掟埋弯但係啲菠萝同埋嗰啲夏威夷肉粒冇飞出嚟呢 哦切几粒米千祈唔好飘然。 係。 好简单啫。啲彎唔好落到咁低得噶啦。 哦，喂，系啊，尋日咧阿一咧有條，唔係啊，講真，尋日阿一俾一條片我睇咧，係一個單車比賽，但係咧當中係混入咗一架子彈仔嘅。 係， 哇，嗰位嘅車手轉彎嗰陣咧，同澳門格蘭披治嗰啲一樣，係成 膝頭。 膝头跌地㗎，好劲抽啊！真系 一样噶，嗰啲啊载唔到女仔啦，嗰啲 哦， 系啊。 我同埋听讲咧，载住女仔嗰两支，咪有两支银色咁样，特登咁样整落去嘅，好似有名噶喎。啊，我搵翻个 pose 先。 唔系整落去，你唔好丑化嗰度啊。 对唔住， 一件零件嚟噶。 系咩？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我以为系，我以为系咧。 阿我真系好专业，今晚我哋 答你嘅， 差零传唔到你啊。 我知嗰系脚踏，但系我以为系咧，你可以选择唔要脚踏嘅时候，你咪咁样攞走佢咯。我以为系咁样啊。 哦，系噶，可以扭翻出嚟。 咁咪即系整翻入去咯？ 但你剛才的問題那句 我是怎麼說的， 你貶低了那塊東 西， 那塊東西是一件零件， 不 是一塊東西， 不好意思， 那個質料是很講究的， 不是阿何先生， 不是那條通插下去的， 沒錯，不是說得好，其實是這樣的，其實整架那些子彈製的車，我小時候的一個最深刻的記憶，是哪一件部件呢？就是那兩隻東西。因为我觉得好靓，银色好靓噶嘛，嗰两支 可以成得住一个人，你话几劲？ 嗰两支叫咩名？因为我而家搵唔翻个 pose， 我见到有唔系有个唔知有个咩名嘅，有听众曾经 po 过出嚟噶，而家搵唔翻啊！佢唔系就咁叫脚踏， 同埋好讲究噶，同埋嗰两个佢个脚踏咧个面嗰度咧系有少少凹凸嘅。 我等你企嘅时候咧个摩擦力大啲。 食住嗰對鞋， 或者拖鞋，都唔會咁跣 噶嘛。 冇錯，一口強就係拖鞋， 係 拖鞋攞嚟識人字拖噶，係冇錯啦，好重要噶。 哎呀，我未揾到啊，陣間揾翻先。 所有嘢都係有學問啊！ 係啊，獲益良多， 真係可以話阿老可今日打通我哋任督二脈 啊！係 啊，獲益良多，係啊！喂，我哋都係唔好講呢啲啊！喂， 係啊， 講翻你個嘉賓先， 四五先， 你識親啲人都猛料嘛？呢個又搞羽毛球場係咪？ 冇咁講，大家避免啫。 阿老可即刻撳一撳自己頂帽，佢以為我真係贊佢。 唔係，咁人哋係橋領嚟㗎嘛？ 唔好意思啊， 陪住先啦。 係啊， 喂，今日誒去到第三集啦。 阿 Harry 係馬來西亞嘅華僑。佢咧今日就会讲啲咩咧？就系佢之前就话，啲波友一齐打波要等得耐先有场，不如我哋开个羽毛球场啊！ 系啦， 嗱，听落去咧，系咪一时冲动啊？ 系 个古仔点样发生咧？今集话俾大家听， 咁得未啊？ 咁得噶，你系我俾咗手势你啦。 我以为你系做紧手势嘛？ 你话咁样嗰啲嘛？ 寂寂夜深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在天边欢呼里再泣诉我情，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影。 Harry， 你原先是有三个场啦，咁啊跟住，因为系咪因为疫情所以 close 咗一个？ 哦，唔系，有几个原因嘅。OK， 第一个场咧，其实系最出名嘅一个场。 系。 OK， 亦都系最先删咗嘅嗰个场。 系。 因为当时2012年我哋删，在2012年之前嘅话咧，啲羽毛球啊喺呢度咧未成熟。 系。 佢唔系好似香港或者中国咁样 ，OK， 其实租场制。是最好做的。我們這裡呢一路一有人做開始就做 membership 其實是很難做，對球場來說的衛生的話其實是很辛苦，因為 他們來狂打 okay? 甚至乎有人是早晚都來，其實講真一句，佢就真係唔知係真係你運動嘅定係你做乜嘢嘅。你一個真真正正運動嘅話咧，你唔會話早晚都嚟。 係啊，都攰會攰㗎。 你明唔明啊 ？OK， 咁你咁樣嘅話咧，所以嘅話咧，對灣區嘅球館嚟講，而甚至乎而家美國嘅嗰個發展嚟講嘅話咧 ，membership 呢樣嘢嘅話咧係好難賺錢。我哋能夠維持咧 ，OK， 就係靠住一個熱情喺嗰度，就係一直咁樣圍住，想話希望。更加好啲，喺我嚟講咧，就係除咗羽毛球可以發展嘅話咧，我都希望嗰啲教練可以養家，我想改變佢哋嘅生活。OK， 所以其他嘅球館，佢哋嘅目的係點樣，我唔講啦。至少我係咁樣。咁所以咧，因為我哋開一個球場嘅話咧，你需要好大嘅地方。租金。今時今日嘅租金真係貴到離曬譜。所以 維持越嚟越艱難。 好艱難。 系 ，OK。 一开始嘅时候，个个都唔系做生意嘅，包括我在内，因为我哋就系谂住要打波， 系， 所以个心态个目的其实已经系错咗嘅。虽然嘅话咧有个理想，但系呢个不实际嘅。 所以我哋開始嘅時候係好辛苦，因為個個都冇當一個生意去做。因為你有費用，你有咁大嘅投資喺入面，你如果唔當一個生意，真係开玩笑， 我哋叫败家，掉钱落海。 系啊，所以先会有话嗰个场嘅话咧，一年咁样真系一个场蚀20万咁样，而且咧啊，当时会想扩张嘅话咧，呢个系第二个， 系 跟住又第三个，咁呢度又起，嗰度又起，咁样嘅话咧头都大， 系 OK， 好惊嘅。 嗯， 一路嚟个团队嘅目的嘅话咧都唔同。唯一我的目的嘅話咧，係由第一日到而家都是一致，我是冇變過。今時今日呢個後生的團隊嘅話咧，係同我的目的嘅話咧共同 開始近啦， 直頭係一樣，因為我哋傾過。到2012年嘅時候嘅話咧，我哋冇辦法逼住刪咗嗰度啦。 嗯， 就搬曬過嚟呢度，同埋集中喺兩個場啦。 係。 嗰時候咧就一次個清場嘅話咧，就剩翻兩個人。我同我另外一個後生嘅，就兩個人，我哋當時就係買曬佢哋啲股份，我哋又繼續做。 哇！ 咁其實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因為點解咧？負債超過100万。 抱住咩心態咧？當時 即係咧，當時咧，我係 唔放棄。 我做嘢咧係唔係輕易放棄嘅？ 呢 個係第一啦。不過第二咧就係、是，如果我今日再去開個球場。就係呢度，我哋都用咗85万。 嗯， 我今日可以用你100万，其實正確嚟講120万。 係 ，OK， 可以蝕咗兩個場。 嗯 ，OK， 係呢兩個場係已經有個生意喺度，有人唔需要話再叮叮託託。 嗯 ，OK， 即一我就開門，我承受所有嘅責任。 係 ，OK， 所以咧我就同另外一個拍檔嘅話咧，我哋就決定嘅話咧。就食咗嚟，一人就管一間，我管呢度，佢管嗰度。咁之後嘅團隊就由我全權去控制。 咁啊，所以如果唔係有啲份熱誠咧，基本上啊，呢一門都唔係一個好生意。 哦，做生意嚟講嘅話咧，係唔係一個生意？ 好，咁我嗰個熱誠啦，咁而家會唔會係你喺人生裏面用即係呢個羽毛球嘅熱誠？去到一個另一個階段，咁我見到其實你哋場內都有一啲嘅教練喺度啦，或者係啲員工啦，咁佢哋又係點樣嘅咧？即係佢哋嘅背景又係點樣？ 其實你講到呢一樣嘢咧，我就非常有興趣講咧， 因 為呢個就同我嘅目的咧，就係、是、我最終嘅目的。我喺個球場嘅生意以外嘅話咧，我辦咗個學校，咁呢個學校咧，其實就係同我哋球場係直接。有個關係，咁呢個學校嘅話咧係非牟利嘅，係 OK。我個目的嘅話咧，其實嘅話咧，我做球場嘅話咧，就係、是、為咗支持呢個學校，見到嗰啲細路仔有勢，學科，睇住佢哋進步，睇住佢哋長大。我唔知道可以睇到幾多輪啦，但係咧，你知啊，由7、8岁到佢入大學。 系 OK， 呢 见咗一轮嘅啦嘛，系嘛？呢一个7、8岁到大学有冇见 咗？呢见咗好多轮， 见咗 好多好多好多球员。OK， 咁样嘅话咧，至少我见到喺美国嚟讲咧，话咧打羽毛球嗰啲细路仔嘅话咧，每一个读书成绩都唔差 ，Berkeley 啊 ，Davis 啊，甚至乎有 MIT 啊 ，Stanford 啊，好多。OK， 所以嘅话咧，我一直好支持。 系 OK， 咁与此同时嘅话咧，你需要有好嘅拍档、好嘅教练。OK， 先可以将嗰啲细路仔教得好。 系， 因为呢啲系平衡线嚟嘅。咁想佢哋教得好，佢哋一定唔可以有后顾之忧。 系， 亦即系话佢哋一定要搵得到钱、养得到家。OK， 咁佢先可以有机会嘅话咧，有能力去将呢个羽毛球。喺呢個細路仔呢一班人裏面，我哋呢啲50几岁人就係運動啫嘛。OK， 個將來唔係我哋啦，將來係嗰啲細路仔。OK， 其實我老實一句講，我做球場嘅話咧，其實有95% 嘅時候嘅話咧，我唔係真係咁開心。但係我嗰5% 我就睇住呢啲細路仔長大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冇辦法形容嘅滿足感。OK。呢、这個咧就係個動力支持我點樣行落去。做一個運動員其實係好慘嘅。你中意一個運動，好多球員咧，將因為佢哋細個嘅時候專注於打波，冇學歷，冇社會經驗，有幾多個打得出嚟？ 就算打得出嚟嗰啲，佢退役咗。 之後點樣？ 之後點樣？ 嗯， 唔受傷嘅打到三十歲之內，你都要退啦。受傷嘅可能更早，退咗之後，佢同其他嘅一般嘅後生嘅。佢已經爭咗十年，佢呢十年佢失去個最寶貴嘅嗰十年嘅時間，佢點樣去融入落去個社會度？佢點樣去跟進？ 係 OK， 所以為什麼佢哋要去做球員呢 ？OK，我哋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呢？佢哋三十歲咯，乜都唔識，對人際交際亦都唔係真係咁叻嘅咋。如果你真係去同嗰啲，佢哋同你做朋友噶，但係咧社會真係冇嘅。 是 OK， 你怎样去做啊？帮到他们呢 ？OK， 一定要他们唯一识做的就是将他们识的嘢 传授， 传授俾下一代。 嗯， 当然这个过程入边嘅话咧，唔系个个人都做得到。 系， 做教练唔系话个个就你要有耐性，你要真系个心真系想传落去。OK， 啊，唔系话净系揾食。 系， 系咁样嘅话咧，所以啊，你点样坚持落去？所以我哋咧，我就想幫佢哋嘅話咧，如果佢哋今日嘅收入可以同一般嘅 engineer 嘅收入差唔多嘅、，OK， 或者係更好嘅，你話咧佢哋會選擇去做唔做教練咧？係咪？咁大把人，因為你有錢喺呢度嘅時候，啲人就自然會湧過嚟。 係，冇錯，冇錯， 就係、是、咁簡單嘅嘢。咁點樣去成為事實咧？呢、这個就係我哋係要經歷嘅呢一個過程。係 係係。 所以、起碼喺我嘅而家嘅能力嘅範圍入邊嘅話咧，我手底下啲人嘅話咧，值得我驕傲同埋開心。 係。咁佢哋嘅背景係咪都係真係已經係去到一個好高嘅階段或者水準？ 呢啲全部都係國家隊級嘅，都、曾經喺世界有排名。 咁啊，所以第一又可以學以致用啦，亦都係圍到生添啦。好啦，咁啊，阿 Henry， 你喺羽毛球場有一個咁嘅氣氛啦，即係有一班真係對羽毛球嘅認識好深，又或者真係有一份嘅時間付出咗咁多，個底可以話係咁厚啊！我哋講底子厚。好啦，咁啲嚟學嘅小朋友，面對住一班咁有經驗或者係咁好技術嘅教練啊。他哋的成績或者係佢哋個發展是點樣？ 當然在我的願望嚟講、，OK， 以前我冇辦法再繼續打落去，其中有很多因素，有客觀有主觀嘅，自己的身體條件啦、自己真係冇呢啲料啊 ，OK， 咁樣家庭背景啊，各方面 OK， 咁樣限制咗自己的發展。咁今日而家即係有呢個條件嘅話咧，其實我係一直想完成。OK， 我一个梦，我又想将我哋嘅球员带到世界。以前咧，美国咧羽毛球界入边有一个好奇怪嘅，唔系真系咁进取嘅思想。 因为唔系代表国家嘅一个项目。 美国呢、這个美国嘅国家队同其他嘅国家系唔同嘅，因为美国其实冇国家队。你咩 sport 嘅话咧，都系你比如讲篮球。都是在 NBA 那裡 OK 就選12個了這樣去打代表了、羽毛球一樣 OK 要是你的世界排名很高要是到最後的話、誰是 qualify 的、OK 你就這段時間 你 是你是國家隊了這樣、就代表美國了、OK 那 美國的話政府啊和羽總啊是沒有支持的、 即所有都是 所有今天我們做的事的話全部是自費的 喂，但係一路以嚟，如果我以我嘅認識啦，即係美國當然，我覺得佢運動嘅產業啊，係衍生咗好多個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都好緊要，但係反而係調翻轉係正， 佢係好商業化， 係 你冇料冇人理你，你出咗名，你有個市場價值啊，咁樣人哋就俾你 OK 贊助你，但係羽毛球咧。在美國入邊嘅話咧，未有市場價值，所以冇公司會贊助你。其實我哋要美國嗰個羽毛球可以有立足之地，你一定要打入去，我哋叫做 mainstream。OK， 主要就係呢啲主流社會入邊可以接受，可以有人嚟打。OK， 先有機會，否則嘅話咧，你喺灣區見到嘅話咧，全部都係亞洲人。所以嘅话咧，我哋冲唔破嗰个突破点。当然 如果灣區所有的球館大家都可以合力的話，我們 將所有的資源的話盡量去推廣入個主流社會的話，這個美國的羽毛球就有機會。 幸運不肯輕招手，我要艱苦奮鬥，努力不會有極限，若如失敗再重頭，現實欺弄不擔憂，我要跟他決鬥，挺著胸對抗命運，用力握實我拳頭，成功不會驟然降，喝彩聲不想白白承受，求能用心，求能用功，求能做好鼓手，像脑海的小孤舟，但与凄风继续游，我愿那苦痛变力量，默默忍泪向上游。 真系阿老可，听完呢一集咧，我深深对 Harry 哥咧，真系 respect 啊， 致敬， 致敬啊！ 一个追梦嘅故事啊，我觉得 系，但系仲要挨一段时间嘅，其实真系，因为始终咧，你要喺美国推羽毛球咧系唔容易，等于喺香港推一啲比较小众啲嘅运动，都系艰难一样咯，系啊， 冇错冇错，下集所以讲一讲佢喺呢个推进啊。希望有一班年青人可以接到棒咧，都系有个故事嘅可以。 哦，哇，咁佢真系好有心喎，即系 好有心。 阿 Harry 哥大约系咩年纪到嘅而家？ 大我少少，大我少少， 即系廿零岁咁样。 唔好咁啦，唔识笑噶啦。 唔好意思啊，咁我费事吧。 阿 Harry 哥喺访问度有讲到佢自己几岁嘅。 哦，系咪啊？哦， 系啊，冇错。 即系咁啊，但系佢仍然，因为佢自己再成为一个出色嘅运动员，已经叫做机会比较细啲啦。咁但系佢希望下一代可以接嚟。 系啊，冇错冇。但系佢其实好活跃噶， 吓， 因为做访问前后佢都有打噶，打完入嚟做访问啦。倾下支麦，我差唔多收档嘅时候咧，佢已经换咗裤出咗去打紧啦。 系 系啊， 你有冇见到佢啲技术点噶？ 系个红姿系点啊？ 发 嘅，哇！我成世人都未试过打到发嘅， 发 唔到啊！飞过 过嚟一定好开心啊！ 好啊，喂，一阵转头再倾啊！ 好。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姑少 again. 今日呢我哋同大家讲一个话题呢，就叫做 co-articulation, 即係呢一起发音。其实意思係咩呢，就係呢当两个或以上嘅音喺英文里面放埋一起嘅时候呢，佢哋前后会互相有啲影响，而令到呢某啲音呢係个发音係会变咗少少嘅。呢、这个呢我哋叫做所谓嘅变音啦。咁喺好多句子或者字呢都会发生呢个事嘅。如果你学英文的时候留意多啲地方呢，听落去就会比较 順耳啲，比較自然啲，比較流暢啲，而唔會咧好似讀得好簡嚟咁樣。今日講嘅咧就係 N 音 ，N 音咧好多時候咧會因為後面跟住嘅音咧而轉變嘅發音嘅位置嘅。譬如我話 investor 一個投資者 ，investor 本身 in 啦 ，in 啦。后面是 V 音，而个 V 音个位咧系点读嘅咧 ？V 音咧其实同 F 音个发音方式唔同啦，个位置系一样嘅，都系咧上面门牙，下面嘴唇黐埋一齐。咁所以咧个 N 咧嗰个 N 音咧，亦都会变咗喺同一个位置，听落去咧就会比较容易听住 M 变咗 M， 有轻微分别。Investor 就唔需要咧。读成 investor 咧就会多啲嘅嘴部动作，而我 investor 有啲似 M 音，但系唔系 M， 因为 M 系相唇挤埋一齐 ，M 唔系，而系用翻下唇同埋上面门牙挤埋一齐 ，investor 听一次 investor。We're looking for an investor。我哋咧而家咧揾紧一个投资者，适合嘅投资者。Investor。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我听日继续。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好啦，晚上时间9:09啦，唔该晒啊，萧叔叔啊，系啦 ，investor， 啊个嘴唇啊， 系 阿妈啊， 系 系 系，哇，你咁样扶好似好干扰， 可唔可以我哋可唔可以用翻即系港式嘅方式读一次啊？即系1、2、3 ，investor 啊。 系啊，呢个港式嘅系啊， 系啦，咁啊亦都要同，系啦，要同大家，唔系，你要报咗时天气嗰啲先噶嘛？ 九点半先报嘅，我而家唔报住， 系唔好意思啊，系啦，而家咧我哋就用一啲港式嘅说法咧，就讲翻头先我哋讲嗰个报件啊， 系 即系被企住个报件咧，有听众话嗰个叫鸡脚啊， 系啊，系鸡脚啊， 哦，鸡脚啊， 系 我冇听过呢个， 咁你听过系咩啊？ 咩啊？ 腳踏 部件 啦、 啊，但系咧，有另外一位聽眾話咧，嗰兩支嘢咧，嗱佢嗱我照講嘅咋，嗰兩支嘢叫企人釘喎、哦，你有冇聽過咧？ 冇都冇、 啊，我諗嘅即係處處鄉村 啦，冇錯啦， 即係你知啦，即係嗰啲車隊啊嗰啲。因为以前嗰啲通讯科技又冇咁发达，大家都系你有你玩，我有我玩嘅啫，未必有咁多呢啲交流嘢。 但系咧有啲嘢咧就系、是、真系好多专家，佢哋就话 好多专家今晚 冇错啦。呢、這个乐川车队咧系乐富村， 系 竹川车队系竹园村， 系 仲有彩川车队咧就系彩虹 村。哇 哇，劲到不得了、啊！ 哇，呢啲真系我唔知啊！真系其实如果大家而家仲我唔知而家仲有冇人玩啊，或者唔知仲有冇呢啲车队，如果有嘅话咧，话声俾我哋知。 有都系阿叔玩咯，而家啲僆仔 你唔好咁讲，嗱你唔好咁讲，可能真系有僆仔玩嘅。 系可能有嘅， 真 系。诶，同埋仲有 翻翻转头啊嘛，而家 系啊，可能真系翻转头噶。 系啦，咁跟住好啦，嗱，仲有听众咧就讲咧，红白蓝系并非最劲嗰队， 系 红黄唔系红黄黑嘅跃马系长沙环，喺长沙环先就系最劲嘅， 系 咁样。哦，连呢啲咁 detail， 哇，长沙环咁劲嘅， 系咯。 喂，其实如果整场比赛，你话几好啊？ 咪系咯。 系啊，其实得嘅，因为以嗰、那个 即系麦拿伦车队大战呢、這个 系 啊 BMW 车队， 同埋最重要系咩咧？你要能够成就到一场比赛，系要救人。 系啊， 你唔救人咧，你玩到晓飞都冇用。但系佢咁多人啊嘛，咁多人都中意玩，其实系真系得嘅。 最重要系咩？你知唔知啊？ 咩啊？ 阿重哥大队 系哦。 但佢未玩過， 同埋要企女仔喺後面，係啦。 但係嗱，又有另外一個嗱，即係處處鄉村，有人話嗰個叫虎牙咁樣。 哦，好嘢啊！各位高手開始慢慢 係啊，喂，蒲曬頭啊， 蒲出嚟啊！嗰離離開咗馬仔嘅行列過嚟，我哋呢邊留意。 踩上嚟講我度啊！呢間係啦，好啦，嗱，咁我哋今日咧都有啲題目嘅，即係由即係單車衍生出嚟，我交俾阿何生先啦。 系啊，唔系咁事源系咁样嘅，因为咧阿松哥琴日个尾段嗰度咧，我系重温咗三次嘅，听完 live 之后再重温三次，嗰、那个爆炸力好强啊， 系， 因为佢讲载住 女啊嘛， 系啦，好多听众听到松毛松翼好开心啊，系啊， 好开心啊，好欢喜啊，瞓唔到觉咁滞啊，啲咁啊，咁、啊啊、我就谂紧啊，其实咧，我即系回忆咗两嘢，回忆一就系、是、咧，其实咧系将载住嗰个女啊，嗰样嘢咧系童话化咗， 系系， 因为以我经验咧，其实真系唔好坐后边，或者唔好企后边， 系有咩感受咧？ 唔系喺技术层面上边咧。其實好危險嘅， 係 因為咧，因為揸車嗰個先知噶嘛，咁通常咧，我會出現幾個情況啊，單車又好，電單車都好啦、 嗯， 因為由於要落彎嘅關係咧，譬如我去緊個右彎，咁我掌握到噶嘛，嗰、那個離心力啊、嗯、幾快， 你自己識得就個身體啊嘛嚇， 係、嗯、啦，冇錯啦，對咗頭先熬嗰下就係啱曬啦， 係啦， 就係咧，當如果你踩緊嗰個或者揸緊電單車嗰個係轉緊右彎， 嗯， 而坐喺後邊嗰個驚咧，佢冇做一個相應嘅動作配合啊， 佢係去咗另外一邊，係啦，佢 係啦，就會造成危險啊， 冇錯，係啊，所以咧其實坐嗱、即係唔應該啦嚇，咁但係坐車尾啊唔應該企啦，但係坐車尾一個咧、啊，其實係咪應該盡量放鬆嗱？隻手當然要箍住前面嗰個人掹實啦，但係要盡量放鬆係迎即係迎合翻前面揸車嗰個人佢個 body 要點樣喐？ 要有信心， 係啦，要對佢有信心咯，真係。 冇錯， 係啊， 只要你有少少冇信心或者驚咧，就會造成咧，你諗下嗰個速度有翻咁上下速度咧、 嗯， 我哋叫做叫彎啊。 嗯 就會叫一叫啊，因為我落緊油，但係我係挨緊咗嘛。 嗯嗯嗯， 呢個係一個正常，即係如果玩機動遊戲，大家都會有呢個反應。 係冇錯， 係。 咁成架車咪會有一個唔好嘅 唔平衡啦，係啦， 唔平衡啊嘛。咁我諗起呢一樣嘢，咁、嗯、所以提翻大家影張相算啦。 又或者玩機動遊戲算啦，咁啊。 係啊，因為坐唔得耐嘅，通常一個街口嗰個女仔就會落翻車。 係啊， 都係影一陣嘅啫， 影一陣嘅啫，但係第二件事，我即刻諗起咩咧？就是、載住就唔係個女仔喎， 係， 即係我載住何主席嘅一件事。 哎呀！咁 意思啦，系点样咧？咁我嗰阵时咧，即系你都知道啦。我一考到个电单车牌，就即刻出部电单车嘛，即刻办华啲啊嘛，咁样。咁、嗯、啊，出现一个咩情况咧？当时何主席系极度反对嘅。 嗯， 系啊，因为惊好似系华啲嗰啲桥段啊嘛，系、嗯、流住鼻血啦，跟住开得好快啊，咁样。 系或者好似烈火战车咁样。 但其实华啲流鼻血系唔关电单车事，佢系系啊，佢 全家落掟弯就关事啦。 系啊，佢俾个石油气沤亲个头先，其实都唔关事，不过唔紧要啦。 但你谂下，重哥都受到啊，两部电影《阿郎的故事》啊， 系 啊，同埋烈火战车 系啦。诶，嗰场系点样嘅？ 系啊，个眼神系啊，因为个荧幕上面你会见到有啲血咧，系一路咁样滴咗落嚟，好似阿发嗰个主观镜望出去咁啊。 冇错，就比较危险啦，咁样咁啊，嗰阵时系好反对我嘅，咁样咁啊，事完咁我发生一件咩事咧？就系、是、其实我从小开始啊，个人有翻咁上下大个嘅时候咧，我就陪阿何主席咧，每年都会同佢一齐去扫墓嘅。 系 咁咧，扫墓系点样嘅咧？咁啊，你会封路啦，其实封咗好耐噶啦，即系尤其停一嗰啲时间，咁、 嗯、 就陪阿何主席咧系行上去、 嗯、 山上边。咁当年咧，我哋要去几个地方，分别系钻石山啦，跟住荃湾啦，同埋去粉岭嘅黄 石。 嗯， 系啊，咁黄石一封咗路咧，就行上去噶嘛。 系、 嗯， 咁一路行上去，每年都陪阿爸行上去啦。 嗯， 咁。阿何主席嗰阵时年轻力壮啊，咁我又小朋友嘅时候活力充沛， 系啦，攞住嘅烧猪又有何妨咧？系咪先？ 有咩所谓啊？咁样 系啦，有乜惊啊？ 使乜惊啊？咁样咁，但系咧，由于啊，我屋企嗰啲先人啊，就喺和合石啊个山顶， 系 最顶个。 其实真系好金嘅，其实行嗰段 好金嘅， 系啊， 其实嗰段咧嗰、那个斜嘅幅度咧系好紧要下嘅。嗯即係基本上好似要出埋手有少少啦嚇，即係比較斜咁樣啦。咁嗰陣時咧，一路行嘅時候，行咗幾年，我就話爸爸，第時咧如果我考到車牌咧，我 車你上去， 車你上嚟， 係 等你唔使行得咁辛苦。 點知個衰仔真係考咗車牌，考電單車牌啊嘛， 唔係咁，但係佢考四個碌都冇用啦，係咪先？上唔到去啊嘛，封路啊嘛， 封路啊嘛，咁樣咁啊，即係我都唔係咁樣係有個叫做同爸爸嘅一個 承諾 啦，咁樣。咁有一年咧，我就放低咗部電車，咁我就嗰陣時買咗一部綿羊仔，買一部綿羊仔，咁咧，因為我爸爸即係阿何主席咧，佢係電梯維修嗰個範疇噶嘛，咁佢哋去執位啊，即係去做嘢嘅時候咧，通常都會坐電單車，即係綿羊仔去噶嘛。 哦，即係佢咁坐嘅。 咁佢就咁錯啦。 啊， 嗯，因為佢騙 嗰停車。 我想問咧，綿羊仔係咪騙唔到彎噶？ 騙到， 都騙到的。 不過佢相對地，即係佢個效能唔係做呢樣嘢咯，係啊。 我都唔係噶，改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都係甩到尾，都係甩到尾，同埋昂到頭噶， 昂頭 啊，冇咁樣噶，係啊， 跟住咧， 同埋個錶嗰啲速度唔係嗰啲速度嚟噶， 哦， 唔好講呢啲，唔好講呢啲， 原來可以咁噶， 即係 Vespa 爬嗰啲都係可以有警棍 嘅，原來。 是啊，个标80其实不是80的。 哇，哎呀。咦，有警棍喎。 哎，唔好讲呢啲，唔好讲呢啲。 对唔住，讲返何主席先。 对。好耐其实。咁我就咁揸完咗啫，何主席再有返信心啦。佢话哎，你终于踏实啦，就係咁样。咁我嗰年呢我就即係唔係正日嚟嘅。係好似係后嘅之后㗎啦，正日之后嘅日子。咁我话爸爸不如我车你上去今年。即係车你上去个顶嗰度。佢话咁。咁、我哋就即係好开心咁样由呢个牛头角落华村咁啊揸住个绵羊仔同爸爸呢就嗰一程车载住爸爸去扫墓。咁样呢但係出咗现咗一个情况係咁样嘅。当我上到去即係一路都好畅顺啦咁啊上到去到和合石咁啊一路沿住一路上啦。就係讲到我头先呢去到嗰个幅度好斜嗰个位。 嗯。 由于系绵羊仔而嗰架呢又冇改到嘅关系呢。上到去幅度嗰个位呢就 绵羊 仔变咗只牛啊！ 哎呀， 外面系咁喷烟啦！ 哎呀， 系啊，冇嗱，系有喷烟，队长讲得啱，系有喷烟。但系去到嗰位就系咩咧？系直情冧波啊！我哋叫做，即系嗰个速度咧，系咁俾，俾亦都唔去。 有冇留后？你有冇留后先？ 嗱，冇错，阿勤你又好有技术性啊！呢、這、一个就跟住，咦？阿何主席，我又一路比友，去见到个比友嘛，咁啊都有少常识噶嘛，但系就变咗只牛啊！何主席当时啊，即刻将佢对脚由本来踩咗喺嗰个 架车嗰度，系 落咗地， 好嘢啊！扎住个马先， 扎住个马先， 系 啊！阿仔得唔得？我话。等多阵，俾多两下油。如果唔得，你要落车啦。 衰仔， 衰仔。跟住我真系再俾多两下油，啊、 你丢咗佢啦已经。 跟住同埋连我对脚都落埋地啊。 咁系咪俾多两下油咁去炸？咁即系可以行到嘅。不过就因为个负重太多， 我上唔到， 已经上唔到。 哎呀， 咁你推埋架车上去，真系斩搞嘅啫。 定系 唔系最终我系。真係雖然答應咗爸爸車去上到頂啦，但係真係臨尾爭幾百米嘅啫嗰度。 哦， 哇，幾百啊！咁啊，何主席都有排行喎。 咁但係都起碼行少咗一橛嘅，係嘛？ 係啊 係。咁你嘅車？ 何主席一落车即刻行得翻啊！ 喂，但你嘅车点处理呢你自己揸就可以揸到上去系嘛？你意思系？ 自己揸系啦，冇错。 哦，即系负重，即系少咗个何主席就 OK 嘅。 系啊系啊。 哦。 喂，咁但系你冇义气，你应该摆埋喺嗰度同阿何主席掹埋上去啊嘛。 系啊。 唔系啊，但系如果你系 on the way 上紧去嘅时候，你就咁摆喺度，好似唔系几好。 唔得，因为嗰个斜度真系好斜。 系啊。 咁落车咧，你咪一两父子落翻嚟啊？ 推落嚟啦，算啦，系嘛？ 唔系落嚟落得，落到系上唔到啫。 我惊危险，我惊危险啊嘛。 虽然系落翻嚟，但何主席都系咧，落到去嗰、那个嗰个幅度好劲嗰位咧，平翻少少佢先上翻车。 哦，诶、欸，唔系，系你叫佢咁做定佢自己？主動咁 做，佢有啲常識嘅， 佢照釘牛嘅，佢驚嘅。 其實喺呢個狀況之下，阿何主席對你嘅信心又定係對條路嘅信心唔係咁大咧？ 佢係對架車冇信心嘅，對我應該有信心翻啲嘅。 OK， 即係佢就佢係一個好好嘅乘客，佢知道喺邊一個位咧，就自己要識得隱退咁樣。 啊，冇錯，同埋佢上到去我即係做完咗一輪嘅即係掃墓嘅一個程序之後咧，佢講咗句 係 換車啊！ 哦， 但係如果一換，你有冇同佢講你話如果一換咁就係嗰啲好勁嗰啲嚟噶咯？係 啊，就轟 係咯，咁佢點咧？ 咁你有冇聽佢話咧？嚇， 梗係冇換啦，梗係冇換啦。 即係你 last 嘅一部戰車係綿羊仔嚟嘅。 唔系，拉住咗我另外噶啦，即系嗰个绵羊仔系有段时间个人踏实翻， 系， 但系后嚟又变翻坏，系啊，又变翻坏，系啊，又再荡个红尘， 系，咁呢单嘢对于你两父子嚟讲，会唔会系一个好深刻嘅回忆咧？ 深刻，因为系阿何主席系第一次坐车， 系。 亦都系最后一次。 哎呀， 咁之后点解唔 电单车？ 但系之后点解唔坐咧？ 之后因为出咗私家车啦嘛。 哦，我以为话，我仔手车真系唔系好掂。咁又私家车又唔同嘅。 私家车唔同，私家车唔同，系啊。 起得过未啊？ 起得噶啦。 系佢俾咗手啦，头先。 我佢单咗眼嘅，我 嚟学起咗系。 阿老可要拣手啦吓。 依家停车， 系 送俾爸爸。 系 我翻嚟之后，我再车翻你一转。 系 侯子直话唔好啦， 侯子直咁高啊！ 唔好行咁斜。 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你介意何干涸，有靠谁施舍？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知得你成就我的狂。 喂，唔該曬阿老可，即係分享呢個故事啊！即係仲有少少時間咧，令我諗起咧，即係其實兩父子或者一個仔女啦嚇，即係去載住佢嘅爸爸媽媽一程車咧，其實係一件好特別嘅事情嚟嘅。嗱，即係我諗我同阿何主席本身有冇車牌嘅？ 何主席冇车牌， 阿陈伯有冇车牌嘅？ 冇， 都冇。咁嗱，我咧就爸爸系有车牌嘅，咁所以细细个咧，我系有机会坐爸爸嘅车嘅。好啦，咁啊，即系细个咧就梗系有一个即系咩，即系部车冇开，上去个太盘度揸下，跟住第时就讲下，哎呀，第时啊，唔知咩诶，载住爸爸，咁一定有呢啲咁嘅说话讲噶嘛。好啦，咁啊，即系好嗰啲叫咩感恩咧，就系、是、其实呢件事喺我身上系有发生过嘅。咁啊，因为我学车咧就系我爸爸喺美国嗰边教嘅，咁嗰边系可以用啦，我都解释过啦。总之有牌唔知揸几多年咧就可以就教啦。咁啊，阿爸教就总之就份外肉紧嘅啫。好啦，咁其实我就好快就学识咗，亦都好快攞车牌。咁後來咧就有好多嘅機會咧，因為我咧即係我爸爸咧揸車係一個比較保守嘅人嚟嘅，即係話咩咧？其實佢唔會有嗰啲探險精神，因為佢唔識英文啊嘛。咁佢又唔會無端端好啦，今日拿幅地圖咧，我就唔知咩勇闖，唔知咩未去過嘅地方，佢唔會嘅。佢即係去唐人街或者唔知邊度飲茶， 點對點 嘅好。咁啊，但係咧我哋呢啲啱啱 揸車嗰啲咧就覺得哇自由啊、奔放啊、世界啊咁樣樣。咁我就成日會，雖然嗰陣時未有嗰啲咩 Google Map 啊、嗰啲網絡地圖啦，咁但係咧我都會揾張地圖咧，我就自己喂，我今日咧就想去嗰個唔知咩水塘啊，或者去個咩山。咁啊，咁啊就變咗咧，去到我諗十八九歲嗰陣咧，我已經有機會星期六日咧係我由我去策劃一啲行程，去車我嘅爸爸媽媽，當時我或者我細佬有陣時會加入啦。其实个感觉系好 warm 噶，嗱，即系可能我唔知道我老豆就可能佢唔系一个好表达感情嘅人啦。咁但系咧，你会睇到嗰种啊个仔载住阿爸。咁当然啦，我爸都仲有嗰啲嘅即系揸车嘅嗰啲自然反应嘅，譬如打灯， 师傅咁啊，系啊，打灯 系啦，即系唔好过住，唔好过住，唔好过住，唔好咁快 cut 得咁快。即系佢有阵时喂，收有，或者喺个 stop sign 嗰度，佢话停够三秒先好行啊。同埋咧，总之一停喺个路口咧，佢就帮手望车噶啦，行得行得。嗰啲或者泊位咧，佢會其實已經有嗰啲墮後鏡同埋有啲 BB 聲嗰啲咧，佢仲要話得好嗱回啦回睇啦回睇啦， 仲會咁樣。 好系啦，即系一定有啲系啦，系够好系啦，轻声但系已经撞咗系啦。咁啊嗱呢啲嘅场面咧，我系觉得几窝心嘅。即系你而家问我谂翻起咧，我都会好挂住。尤其是到到后来我翻嚟香港，我自己有车啦。咁有时咧，我就会再翻专登载翻我爸爸去一啲佢细个载我去嘅地方。其实咧嗱，就唔需要再讲嗰啲。即系咩敢唔敢动啊？即系唔使讲嘅，你会睇到一个眼神。诶，细个你咪车过嚟呢度咯。嗱，所以我真系好奉劝收音机旁边嗰啲仔女咧，即系唔好有毛有翼就飞咗去。即系譬如你有部车，阿爸阿妈买一部车俾你，其实咧你真系搵个星期六日又好啦，放假又好咧，你再翻去带翻你。譬如我记得有一次我车我爸，我之前咪讲宵夜食嘅，我车翻佢去大网仔啊。其实咧佢好，因为咧佢三十年冇去过噶啦。但系咧佢会记得，诶呢度啊。我哋以前嚟宵夜食啊，就係嗰啲咩有條樹枝喺個頂度打羽毛球嗰啲 friend 啊，咁佢會記得，而又真係因為我肯叫做唔好話就巴閉啦，即係我有車去，而其實佢已經唔會再有能力自己再去啊，佢唔會自己搭巴士啊，即係後來行動不便更加唔會自己去添啊。但係嗰啲咁嘅過程咧，你問翻我覺得而家即係頭先嗰首單車嗰啲難離難捨嗰啲，其實係有 feel 噶。 其實我想講咧，雖然我老豆係冇車牌。但系咧，我媽唔係我媽，我唔知，但我媽有車牌噶嘛，所以咧得出嚟嘅結果咧就係我媽揸緊車嘅時候，我老豆就喺側邊就係講嗱呢度停啦停啦， 啲最罩嘅通常鬧交嘅呢位， 停啦停啦，喂嗱收油咁，但係其實佢冇打燈啦，呢個位打燈係望咗未咁，但係其實佢冇車牌， 好多呢啲㗎，係 一個冇車牌嘅人去主導一個有車牌嘅人，鬼唔係嘈咩？ 即係通常就叫吵醒啦。 系好好笑嘅真系， 好啦，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再讲啦。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明爱医院有病房爆发鼻病毒肠病毒组群，医院早前公布儿童发展复康部一个病房有病童确诊感染鼻病毒肠病毒，那个病房再有两名15岁女病童自4月15号起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检测结果都对鼻病毒肠病毒呈阳性反应，两名病童现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医院已经根据既定指引严格执行飞沫及接触传播防护措施，有关病格已经暂停探访安排。两名59岁女子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海关调查之后发现他们涉嫌处理折合大约2亿8千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海关在2019年9月拘捕两人，今日落案起诉他们共四项洗黑钱罪名，下个星期五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一名27岁女子因为在网上公开好友的前伴侣个人资料涉嫌起底，今日被私隐专员公署拘捕，她获准保释。公署调查显示被捕女子是事主前女朋友的好友， 去年7月，事主与前女朋友分手，其后有人在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一条包含事主个人资料的信息，对事主作出负面的评论。事主被披露的个人资料包括中文姓名、公司和居住地址、手提电话号码、社交媒体账户名称和照片。私隐专员公署提醒市民，起底属于严重罪行，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万元和监禁5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35点，跌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36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4.33，瑞士法郎0.898，加元1.343，人民币6.893，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5.07美元，卖出1,985.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五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60分钟走遍世界。 意大利打算立法禁止生产、出售和进口实验室培植出来的食物，原因是实验室产品没有质量保证，同时要守护国家传统及农业。不过动物组织批评决定草率，认为培植肉是一种不会损害动物福利、符合道德的替代品。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10万8千里。 星期三晚嘅9:35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11:09噶。老何，你嗰边几多度啊？ 早上时间6:38啊，35分系嘛？ 系 三五分系啦。咁啊，而家 好明显呢个节目系录音噶啦。几多度啊？几多度啊？ 但系而家 七度系嘛？ 35啊？七度。 哦，即系40几啊？话是44啊？系咪啊？ 44系啊系啊。 哇，我计到仲识计， 系点计啊？ 要因嘅，佢有条 formula 好复杂嘅，系啊，好复杂嘅条 formula 系啊，呢已经唔记得晒噶啦吓。好啦，咁啊，到阿杨丽琴讲下啦。 系啦，车车的故事啊，咁因为咧今次咧，即系阿一无啦啦就讲就话喂，有冇子弹仔啊？咁嗰啲故事啊，咁嗰啲咧。咁其實咧，我就一早講咗話死啦！我真係唔多嘅，因為我自己冇擁有單車嘅。咁點解冇擁有單車呢？即係嚴格嚟講係有嘅，不過咧嗰架單車就係喺啲百貨公司啲國貨公司裡面買翻嚟，即係個 seat 位有隻熊貓喺度。 係咪要喺一邊上嗰啲啊？即係 唔係即係普通小朋友玩嗰啲，即係唔計草菇嘅隻三輪車啊！真係兩個轆嗰啲咧，就係個熊貓即係印咗喺嗰個 seat 位上面，跟住有兩個輔助轆嗰啲啊。係啦，咁嗰陣咧係唔知點解會買咗一架呢啲單車翻嚟，但其實咧我老豆係好唔中意我哋踩單車嘅，因為 佢會覺得只要一個年青人或者一個小朋友都好啦，你只要有個單車喺手咧，你就會中意，就會喺馬路度踩噶啦。 哦， 佢就會覺得好危險，所以佢唔中意嘅。Even 咧，就算係嗰架單車點解得翻嚟，我都唔記得咗。咁總之咧，我哋喺屋企門口踩咧。佢都係黑口黑面嘅，係唔鍾意，係唔鍾意得好緊要。咁後嚟嗰部單車，我記得呢就係不如拆咗個輔助轆啦咁樣，咁呢就俾阿哥拆咗對輔助轆。我覺得好似讀緊小學，啱啱初小嗰啲嚟嘅。咁拆咗之後呢，唔知點解阿哥識踩，但我踩唔到啦。後嚟個下落去嗰邊呢就已經唔知啦，架車去嗰邊唔知道啦。咁所以呢一路呢同單車都係無緣嘅。咁但係直至到呢我就抄喺屋企揾相咧，我其實呢張相我 po 過喺我哋個 page 嗰度嘅，就係老豆以前後生嗰陣去踩單車，咁我就問老豆咯，咦點解你去踩單車嘅？佢係啊，我踩單車好勁噶，佢就係踩 Leon 送雞嗰啲車啊， 即係一邊上嗰啲啊嘛， 係啦係啦，即係 個甜蜜蜜送雞嗰啲， 甜蜜蜜嗰啲送雞嗰啲啊， 平時呢個應該唔係踩呢啲嘅，我驚聽到 甜蜜蜜 ，sorry 啊，係啦係啦，即係阿黎小軍嗰啲踩嗰啲車，咁咧佢咧就係因為譬如我哋見阿重哥啊嗰啲好高手，又或者而家我哋 weekend 有人出嚟踩單車，嗰啲哥哥佢踩單車係好 pro 噶嘛，成身個裝扮， 咩碳纖維又整啊嘛， 各樣啦，乜嘢都齊曬嘅眼鏡啊咁嗰啲， 好貴噶。 但係嗰啲其實真係有嗰個實際嘅功能喺度噶嘛，係必須，同埋有一個安全嘅一個保護喺度噶嘛。咁但係以前嗰個年代嘅老豆佢哋踩單車係著住老西噶嘛。穿晒西装打胎同埋穿皮鞋嚟踩噶嘛，咁跟住咧我就话啊，点解你穿到咁嘅？咁佢就话诶，嗰阵啊即系因为嗰阵踩单车其实系一件好超嘅事啊， 哦、 所以佢哋咧一定系要将屋企最靓嗰套饮衫穿出嚟咧，先至啱数嘅咁啦。咁同埋我老豆亦都透露过咧，佢嗰阵帮我哋录音都有讲过，就系。佢成日都教啲女仔踩單車㗎，即係好多係啊，好多好多啲女仔。 唔怪之佢咁憎啲人，人但係即係尤其是你啊，即係先踩單車啦，係佢唔係講馬路安全嗰啲嘢嘅。 但係咧，佢就冇教阿媽踩單車嘅，因為阿媽係一個好唔主動嘅人嚟嘅，即係佢覺得自己唔得㗎啦，咁佢就唔嘗試嗰啲咁樣啦。咁呢個係單車嘅故事啦。咁好啦，後嚟啦。咁咧，我記得我屋企咧，其實而家阿哥揸緊嗰架車係一架七人車嚟嘅，咁係我哋娘家擁有嘅第二部車應該，因為以前阿媽有一架N 手車咧，咁就車阿爸即係翻工出入咁嗰啲嘅，咁呢部咧就叫正正式式比較上舒服嘅第一架車，咁係好即係都係買咗近幾年度啦，例如，咁咧最初咧阿哥話買車嘅時候咧，阿老豆係極度反對嘅。 系 点解佢咁憎啲碌嘅咧？我都唔系好明。咁佢就个原因就系话觉得咧，阿哥咧，你翻工你已经用咗咁多时间，你仲要揸架车，咁你咁嘥精神，会好容易有意外嘅喎。咁咁佢考虑到呢一点，咁所以阿哥嗰阵话买车，其实就系想成家人可以即系车住阿爸阿妈一齐出去玩下，即系观光下、兜下风。因为好似头先阿刘伟恒所讲，即系。當阿爸年紀大咗之後，佢又唔係話咁方便，咁你冇理由淨係喺家屋企裏面噶嘛，咁好悶噶嘛，咁諗住車佢出去出面玩下，同埋好似你 新鮮空氣啊， 係啦，好似你咁講，就係佢會車翻阿老豆去翻佢哋以前嗰啲唔知乜鬼嘢西草灣啊，唔知邊啲地方咁樣。咁跟住咧，最初老豆係好憎，好唔開心，極度嬲。但係當佢坐咗上架車度之後咧。唔同咗 哦， 系啊系， 因为佢原来架车系好舒服噶，即系我谂佢咧嗰个想法咧， 观念啊， 系啦，佢系停留咗喺 N 咁多年之前，佢即系喺侧边街住我妈揸车嗰架车， 或者佢坐嗰啲前七啊，喺 A 市啊， 又或者系坐的士咧，其实佢都唔系觉得好舒服嗰只嚟嘅，咁但系点知哦，原来咧，你知而家啲七人车有啲即系。普通好似你嗰架嗰啲咁長下嗰啲啦， 冇耐噶啦， 唔係即係嗰類嘢啦。咁你坐喺度嘅時候咧，你嗰啲位又真係好舒服噶嘛。咁啊，作為一個老人家， 都門唔使閂噶喎。 係啦，冇錯啦，自己我一撳嗰只嘟咁樣，我哇勁抽喎咁。咁佢就會覺得啊，坐喺架車度好舒服啊咁樣啦。 係。 咁後嚟咧有一個位咧就變成佢自己一個專屬佢嘅位嚟嘅。 哦。 咁嗰位咧就冇人掂噶啦，總之咧就係佢坐，譬如有陣時阿媽就會坐隔離嗰個位啦，咁姐姐就坐後面啦，咁我就會坐車頭，類似係咁樣，大概係咁樣嘅。咁到老豆走咗之後咧，嗰個位咧，我發覺我好奇怪，就如果邊個坐咗落去咧，我係唔係好高興？ 哦， 即係尤其是嗱，無論如果嗰個親戚朋友係我認同嘅，即係同我 friend 嗰啲咧 ，OK， 係冇所謂，你坐。俾你坐，但系咧，如果系第二啲咧，我唔即系我觉得唔 唔係喎，嗰、那個老豆坐喎，你點樣坐咗啊？咁於是咧，突然間有一日我發現，我點樣可以保護呢個位置，唔俾其他人坐咧？ 擺張 B B 凳落 去，設位去， 唔係， 擸咗佢， 係我坐落去。即係從此咧，我就因為我咧，我有一種感覺就係、是，如果阿哥車我翻屋企， 係， 咁佢喺前面揸車，我坐後面咧，我就覺得好唔禮貌嘅。所以咧、 哦， 如果 司機嘛， 系啦，系啦。咁如果咧，譬如我同阿哥車我嘅時候咧，我無必都會坐車頭。咁但系咧，後嚟諗落，唔係啦，從此嗰度 mark 咗我個印喺度。總之咧，嗰、那個位咧就係我嘅。你哋一個如果 點樣可以 mark 個咩印咧？ 總之我要攤喺度咯，第一個時間衝上車。 哦，哦即係又唔係寫住即係咩留座啊、 B-shirt 啊嗰啲咧。 冇咁跟住咧，所以咧到後嚟咧，即係我發現咗唔得，我一定要保護呢個位。於是咧，我就算阿哥就咁即係單人車我一個咧，我都會坐後面， 哦、 好似個大爺咁樣咯。同埋呢一種。咪阿 Eason 首歌系啦 ，Eason 首歌咪懷近貼背的擁抱嘅，我就覺得唔係嘅。我嗰個玩法咧就係我老豆攬住我。 嗯， 哎呀哇，擁抱 啊，係咪正先？但係唔係懷近嗰個貼背咯。 阿仁介紹翻，其實你可以咧係誒車翻個耳套嘅 啊， 係啊，嗰耳套咧即係可以 有毛嗰啲啊， 係有毛又得嚇，或者咧整個名上又得，整個名上又得 嚇。 即系陈伯嘅名字啊， 唔 系 啊，咁唔系啊，但系都会有人坐噶嘛，你明唔明啊？所以 唔系，如果你个耳套有个名喺度咧， 吓， 啲乘客一上到去咧，会记一记嘅，你明唔明啊？ 啊，原来系咁样， 梗啦， 唔系因为咧，我试过咧有几次都系咧，即系有一啲，即系我又唔系太熟嘅一啲亲戚嗰啲咧，咁佢坐咗喺度咧，我真系唔开心。我講真嘅，咁同埋咧，我就要咁樣捐入去後面，你知道後面嗰陣位係比較逼噶嘛，我唔係介意逼，我係介意你坐咗我個位。 係， 好啦，喺呢度我哋而家即刻聽首歌啦。嗱，冇關係㗎， 因為 阿女嘅心思啊，呢啲就係阿女嘅心思啫。 因為咧。因为老豆中意刘华啊嘛，系咪先？头先我就喺度望住啊，播咩歌好咧？呢个古仔好难谂得一首 fit 嘅歌喎。 华仔，华仔， 系我不谂住再坐一会噶，都系唔好啦。跟住都系播翻刘华啦。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一对双脚伴你可漫游，如果有一天你屋里家私一旦再不拥有，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成员欢笑伴你于床头心落透，人的快乐在乎学晓得透，名利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只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默去，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渐默契，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越抱着只会越嬲，知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天不欺，你懂心中节奏，只要熄灯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 愁已足够。人算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竟不看透？任凭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会从因果事有天收。人算天不欺，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乐，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如果有一天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你心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斗，好朋友。 真系噶，即系个车门一打开，唉，咁样搞错啊！冻咗，即系得咗个 pat pat 喺个位嗰度咧，你个心里面真系第一下。咁样咗噶，跟住接，但系又唔好意思叫佢落翻嚟啊，调位啊，咁又唔想啊。同埋咧，我发觉咧，我真系好似咧继承咗啲嘢嘅，就系咧，我就会喺个位嗰度嗌，喂，唔好咁快得唔得啊？你慢啲都翻到屋企嘅啫，即系嗰啲咧，你唔好理佢啦，佢唔打灯咪由佢，你咁燥做咩啫？即系嗰啲咁样咧，我仲会一路咧，阿哥揸车，我仲会一路喺度讲呢啲嘢。刘德华，如果有一天啊， 系好啦，今日咧即系大家分享咗好多窝心嘅故事啦，咁所以咧临尾咧我系转一转通嘅。咁、 哦、 因为咧本来系想讲单车，咁啊令我谂翻起啊，即系本来想讲单车，咁我谂下有啲咩单车嘅深刻嘅经历咧。咁啊喺我哋嗰个年代咧，琴日都问过重哥啦。即系最英雄地啊，就系喺大围起步噶嘛。咁啊，嗰个年代，即系讲紧九十年代初咧。咁通常我哋呢啲咁嘅，即系麻甩仔啊，学生哥啊，咁样咧，就星期日有阵时就会约埋咯。可能就系大围火车站等。咁然后咧就租车，咁你知租一日就可能唔知$80，可能冇咁贵添。嗰阵时可能30-40蚊嘅，30-40蚊咁样就真系租一日嘅。因为租一日抵啊嘛，佢唔知可能$10一个装，但系租一日就$30咁样或者$40咁样样咁啊。好啦，咁通常咧，即系嗰阵时年少气盛又年少无知嗰阵咧，以边一度作为一个征服嘅点咧？ 大埔， 梗系去到大美督啦。 哦， 系 其实大嗱，我哋一啲啊，即系完全系业余同埋冇操练过嘅车手咧，即系重哥。来回几转都得啦，一 系咪先？佢第一次已经上到大帽山顶 啦。冇错啦， 其实去到马料水啊， 冇错， 大嗰度 以前啦， 已经 科学园都未起，已经系啦，冇错啦。嗱，通常好型嘅，即系通常咧，我哋咧，因为录男校啊嘛，咁通常就系、是、哦，大家浩浩荡荡十几个男仔噶嘛，去租车咁啊，拣完部车嗰阵时，仲要系揸 B M X 嘅咩转波都未，耷头。都系咪有转波添嘅？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好啦， 喺出面租车嗰阵系冇波， 但有耷头嘅，嗰时兴 有耷头， 有但系耷头系啦，咁咪好啦。 有波嘅咩？我想 讲有嘅，不过我哋冇玩呢啲，就玩耷头，已经觉得好巴闭噶啦。好啦，咁通常咧就点样咧？咁一行人嗱，你记住嗱，首先要强调嗰阵时咧系冇手机噶嗱，要强调。咁、所以一去就哦，下一站咩啦？黄石码头等啦，一就大围就已经黄石码头嗰个唔知雪糕站定系有个总之有档嘢卖汽水嘅嗰度等噶啦，咁然后就系大埔临入呢个大埔公园之前咪有个庙嘅， 黄石码头西贡啊，卫星 嗰个叫咩码头啊？嗰个叫马料水嗰个码头咧， 系马料水嗰个码头， 系嗰个码头 啦，叫黄石码头啦，是但 总之所有 噶啦， 所有码头都系去黄石噶，都系黄石嘛， 所有都系黄石码头， 冇理啦，系我就咁讲咁讲啦， 总之大埔嗰个黄石码头啦， 总之 你冇硬系站乱歌名啊， 讲讲讲，泪水厂嗰度啦，总之系啦，咁跟住咧第二站咧就系大埔嗰个公园嗰个庙度啦， 系， 咁大家又喺度食到雪糕，咁好啦，咁再下一站咧就系大美督噶，咁通常咧如果我冇记错咧。譬如我当你10点攞车咁先算啦，通常你啊唔系可能系真系11-12点啦，你浩浩荡荡呢样嗰样咧，其实都要2-3点咧，先至去到大美督嘅。好啦，咁喺大美督就大家 hea 下先啦，咩食碗牛腩粉啊，跟住又上去堤坝嗰度碌个圈啊，咁啊，咁啊，大约咧通常就4-5点到咧就开始归程嘅。 咁通常咧， 嗱踩翻出嚟添， 要踩翻出嚟。 嗰 陣時，嗰陣時冇得咩大美督還車呢件事㗎。係 啊，要踩翻出嚟。 所以嗱，其實咧，我真係想講咧，其實呢一下先至係真真正正嘅考驗嘅開始。因為咧，你踩入去嗰陣咧，梗係扯爆啦。我嗰陣時咧，仲專登咧喺個 Walkman 度啊錄曬啲歌啊，肥啊，咁跟住啊戴住 headphone 啊，聽歌好似好型咁樣嘅踩。 我咪試過炒過咯，就係因為戴住。 都有關係㗎，都有係啊，係啊。 因為人哋 響鈴你聽唔到嘛。 我就一路唔係啊，一路踩住嘅時候咧，望住個風景，哇！風景真係好靚啊，對，即歌咁樣一路過住好正。 有啲風吹埋你咁樣。 只有有一個茂利就撞咗埋嚟我嗰度。 哦，係咪啊？ 上穿下穿損咗，搞到我。 係。好啦，咁啊好啦，其中有一次咧就係咁嘅。頭先講啦，三四點咧就入到大美督，食完碗牛腩粉，咁啊各自就開始慢慢踩。其實咧，大家嗰啲體能咧都消耗咗七七八八嘅啦。咁我咧亦都唔係一個不嬲都唔係一個快啊，同埋即係行即係運動唔係特別叻嘅人，咁所以我不嬲都已經唔係即係喺嗰啲前列位置，即係譬如阿重哥嗰啲著住黃色戰衣已經扯曬頭啊，咁我有班 friend 慢慢聲踩咗去噶啦。好啦，咁我就慢慢踩啦，因為咧你知啦，喺大美督， 你已經喂隊長啊，你已經食曬雪糕同埋牛腩， 冇錯啦，唉冇錯啦，已經有啲眼瞓，個人有啲泛氣。咁第二咧，你知道咧，由大美督其實出翻去大埔嗰段路咧，係有好多嗰啲隧道啊，上上落落啊，咁啊又虛耗，你知一谷隧道我哋又蝕又嘥咁一格電嘅啦嘛， 又唔好意思企喺度推車揀又 可以唔使踩， 冇錯啦，嗰個事情咧就嗰陣時應該係啲秋冬季節嚟嘅，因為係比較。早入黑嘅，如果冇记错，六点多就开始天黑。我好记得，当啊成队嘅朋友，即系十二个咁先算，十一个已经喺我前面埋甩咗我嘅时候咧，我过咗大埔个庙，爆胎。 哎呀！ 哇！呢、這个真系人生啊，其中一件 条胎先， 唔系我条胎，系个车嘅单车胎，仲惨过我爆胎都至少，我咪踩埋佢咯。 系 爆单车胎，爆都系扁咗嘅。好啦。 咁你焗住真係要退车啦。 欸你错啦。我係慢慢踩。 哎呀唔得喎。 其实 係好辛苦。 唔係我当时我唔知道我话知佢呀大佬推出嚟推三个钟未推到啦係咪如果我在大埔个庙上出返大围呢我要行几耐 我唔係第一第二手都得嘅。你。 冇啊。嗱冇错啦。嗱当时。 嗨屎都得㗎嗨屎。 冇啊。嗱你要记住当时我哋系一个中四中五嘅学生、 啊、 第一。身上嘅钱呢有。 已经食晒牛腩。 有50蚊就摆咗喺个单车档个按金。 系啊，系啊， 好啦，咁跟住，咁我身上咧可能得翻20蚊，或者十几蚊，够冇手提电话，所有同党已经飞晒去。我仲好记得咧，我系去到而家即系中大下边咧，我已经开始咧有少少想喊，其实系好惨啊！ 你讲真系想喊， 真系想喊，因为踩得好辛苦，我冇晒力，但系咧我又知道，如果我唔踩翻部车翻去咧，我系翻唔到屋企啊！ 喂，但系点解你唔推啫？ 我谂我有推下嘅，即系譬如落隧道，我焗住推嘅。 其实好辛苦噶， 你 踩唔到。 系讲紧仲有成十，可能有成十公里，你慢慢行咧，即系行两三个钟先翻大围。咁我咪慢慢踩下推下。总之咧，仲要咧就开始夜晚咧，唔知道所有嘢就会发生啦。啲风又开，风又开始大啊，又吹埋嚟，我打 开 车， 越嚟越少人、啊， 越嚟越少人入晒黑啊。咁跟住咧就。自己又好担心啦，又惊 Walkman 又开始冇电啦，即系各样齐。 又惊有狼走出嚟，呜！ 咁啊冇咁夸张，系啊，你又夸张咗件事。咁嗰一次咧，系我人生入边咧，我觉得最艰难嘅一次啦。虽然 最孤寂嘅时候、啊， 孤寂同埋咧，你真系要挨翻去嘅。我好记得咧，去到咧啊，我啲同学咧都有啲义气嘅。佢哋個別有人喺度等緊，其實我已經係遲咗大隊，大約係兩三個鐘頭。 佢哋有冇諗住驚你會有意外？ 其實係有人懷疑我有事嘅，咁但係唔知咩事，亦都唔知我喺邊度出事。 翻轉頭， 因為太遠啦，有人聲稱 係佢哋已經還咗嘅車啊，懶 部分人因為攞翻按金啊嘛，係 啊， 部分人係攞， 所以踩唔翻轉頭咯。 冇錯啦，咁啊，首先就等等下，本來諗住話唔知係啡粉等，咁啊一路都見唔到劉偉恆，咁啊有啲就。个别已经即系因为惊太夜翻屋企走咗啦， 打咗俾阿刘太啊， 冇啊冇啊，即系冇冇冇，系系啊，争啲报警啦， 系啊， 哇，我好记得咧，我踩到去大围嗰啲单车铺嗰个公园门口，我真系流眼泪，即系喺一个非常之艰难，你谂下，我由朝头早十点出发，唔知踩到夜晚成八九点先翻到去，我个人咧直情系哇，见到家乡嗰个泪国。 呢啲少爷仔咧踩单车都要搵何姐做边先得嘅。我是麻醉，我抑郁，过去了的一切会平息，冲不破墙壁，前路没法看得清， 所有那些挣扎与疲惫，踏着灰色的轨迹，像是深渊的水影，所以背上一身苦困，后悔与唏嘘，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我不想你别去，心一再回忆，谁能为我去掩饰，到哪里都跟你要认识，洗不去痕迹，何妨面对要可惜，各有各的方向与目的，踏着灰色的轨迹， 即系要补充一下啦，头先就讲咧，当时咧就有个即系带住个 Walkman 去听歌啦。咁其应该我冇记错咧，系有呢一首歌嘅。好啦，点解会咁深刻咧？就因为咧，我咪话个 Walkman 冇电，我系一片孤寂啦。 而家佢变声啊，即系 冇错啦，冇电咧要咪啊，我好惨啊， 好慢啊， 我冇咗电，跟住咧我再隔五分钟，我揿翻咗佢就继续踏着灰，即系少少都想听，几咁阴功啊？你话？ 踏着灰色的轨迹，尽是深渊的水影，我已背上一身苦困，后悔与唏嘘，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这个世界已 喂，但我想讲咧，呢件事咧，其实咧我系好深刻嘅，深刻到点样咧？嗱，即系虽然系一件落同埋挫折嘅事啦，但系咧喺我往后再去参加一啲好艰辛嘅比赛嗰阵，我成日都谂翻起呢一件事，包括咧我同阿老可玩呢个挑战十二小时，记唔记得啊？我哋最后嗰唔知一分钟定唔系一个钟头啊，系要唔知冲埋佢先至到到嘅，我就会谂翻起嗰日嘅事嘅，所以呢个经历咧，某程度上都系好似重哥讲，好激励嘅。 冇错，带住后备胎啊，要 点带住后备胎？ 孭住喺背脊咯， 纸咩胎我有条， 而家补到啦，而家唔补嘅。 好啦，咁啊，喂，唔该晒老何啊， 好啦， 下次再见啦， 拜拜。